要的幸福是不过六七八九，爱的神奇十足。我要的幸福，挥霍过青春，还有眼泪的温度。我学着知足，每一段付出不一定都快乐结束。阳光有多美， 阳光明媚， 夜的小孩就有多么细微，而我的孤独是乱七八糟的感触。我要的幸福，挥霍过青春，还有眼泪的温度。我学着知足，每一段付出不一定都快乐结束。我要的幸福，一点点填补。我要的幸福，是让我明白怎样是对的路。我要的幸福，不过是谁能给我一点点领悟。我要的幸福，不过是让我找到寂寞的休止符。用力的唱歌，唱关于自己的歌。的幸福，阳光有多美，夜的伤害就有多么细微，而我的孤独是乱七八糟的感触。 你那年冬天 也逝去，依旧又重聚。 怀里是你，怀抱着我，哭笑同庆贺。谁会令我忘记罪过，要他寂寞无助。 谁说日再远飞难舍弃，每次看见冷冬冬风的你，每年冬天温馨细腻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开心有你安慰又是晴天，靠得再近再贴，少了拥抱就算太远，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。只要你牵就很安全，我会又乖又黏，温柔体贴却不敷衍，我是对你有感觉，我是对你有感觉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Hear the crowd go.

这么欢笑成中，梦里有相恋可以没有暗涌，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，哪怕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，静候着你说我别再用神，什么我都有预感，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临，然后天空又再拥起密云。 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